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亲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早晨7:30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云浩，大家早上好。那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在这时间准时锁定两个没有睡醒的主持人。 不过今天咱们俩的那个衣服还挺搭的， 是 就是黑白配。 对，那在这里呢，我们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982或者我们的中波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手机客户端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的活力982的直播时间，或者关注到微信公众号的北京时间，也一样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的。 终于又到了周五了，这个深秋的周五，熬过今天大家就可以又可以休息两天。 我觉得更长远的是熬过今天，离长假就又近了一些。 你的长假有什么计划，云浩？ 我的长假呀，我的长假还真没计划，但是我是属于避风出行的那种 啊，错风出行， 就是我在对错峰出行，我是在假期之前和假期之后。 拉仇恨的人， 对的，就是在大家还没有开始晒朋友圈摄影大赛的时候，我开始了。 我只能回答你两个字，机智。 是的。 好，来迅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今天的好奇头条号跟大家准备了比较多的小视频 哦，那有的看了， 有的看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第一件事儿，是这两天刚刚发生的，因为九月份是一个开学的月份， 是 一个开学季， 没错。 这个开学呢，就有一个必备的选项，就是开学典礼。 给大家 这个整理精神的时间。 对，但是今年的开学典礼呢，在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2017届新生的开学典礼，其实是出现了一件比较不太按套路出牌的这个开学典礼。因为这个开学典礼一共好像就只有2分钟，原定一小时的开学典礼2分钟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是因为不可抗力，就是因为马上要下大雨。似乎是因为在开这个开学典礼的时候，已经能够看到乌云压顶。 哇， 对， 这批学生是带来了什么样的气势啊？ 带来了五彩祥云， 那学生应该会怎样的感觉呢？我好奇的是，如果我是在台下站着等待接下来将近有一个多小时开学典礼的这个新生之一，我应该会觉得，哎呀，有点小确幸， 哎，有点小确幸。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中国科学大学2017届的新生是如何表现的。 宣布中国科学大学2017届新生开学典礼现在开始。首先举行升国旗仪式。同学们，老师们，由于天要下大雨，我们只能在这儿结束我们简短的开学典礼，请同学们、老师们热烈鼓掌，欢迎我们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荣誉校长白晨宇同志向大家说一句话。 的同学们、老师们，我代表中国科学院，也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热烈的欢迎你们加入中国科学院队伍。今天是教师节，也借着机会向培养你们的老师和即将为你们的成长做辛勤付出的国科的老师们致以节日的祝贺，谢谢。 谢谢白院长，谢谢白校长，同学们，开学典礼到此结束。 我看到这个应该是教导主任吧，还是副校长，就是在主持这个开学典礼的时候， 是 他引出校长的时候就说，我们来邀请中国科学大学什么什么什么院长 讲一句话， 讲一句话，跟大家讲一句话。然后这个校长呢是讲了55个字。 你数了， 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消息里统计了，说他一共这校长讲话只讲了55个字。 天哪。 然后第一个就是欢迎你们加入中科大的队伍，对吧，第二个就是今天是教师节，也向你们的老师表达祝愿，然后就结束了。 特别好。而且我本来以为学生们会是小确幸，没想到后面发出了雷鸣般的笑声之后，其实是大确幸。 我觉得这笑里有好几种含义。 是， 一个是真的是不按套路，对吧？大家本来打算站一小时的，然后呢突然就结束了。 哎，但从这条新闻当中，我觉得也看到了几点哈，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第一哈，就是咱们的这个老师们哈，还是很懂变通的。就是在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面前，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种因素面前， 还是照顾同学， 很照顾学生们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现在越来越好了。就是以往我记得我们上学的那会儿，你甭管什么下雨下刀子，当然也没有下过哈，就是我们那边天气比较极端哈，下个雨夹雪啊什么的，就是什么该跑步该操练，然后该课间操或者该这个各种的这个仪式啊，还是会进行，也都是户外。 但是开学典礼会相对特殊一点，我还真没遇上过开学典礼下大雨。是不是开学典礼前这个 一般都会做下天气预报？ 对，校董们都会掐指一算， 尽量选个好日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开学典礼哈，其实会给这个整个4年大学生活留下一个很有趣的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回忆，说不定到毕业的时候还在想着毕业典礼前说我们毕业典礼有多长啊，我们的开学典礼可是2分钟啊。 但是你们的大学生涯会有4年的。 对，大学生涯不会被压缩。 是的，那我们来看看下一条好了。 下一条呢还是跟上学有关，而且呢这一条呢这个上学的讯息啊是一个大趋势，在我们身边也发现了越来越多为了出国上学而发愁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如今在美国的高中呢有做过调查，每五个国际学生当中就会有两位是我们中国的同胞。所有人都知道国际学生给美国大学呢是贡献了不少的收入，但是现在国际学生的势力范围已经开始渗透到高中阶段了。 高中阶段， 对，而且根据联邦统计数据呢，从2004年到2016年美国高中的国际生人数已经翻番超过了两倍，达到了81981人，其中中国学生占了国际学生总数的42%，哇，近乎半数啊。排名靠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韩国、越南、墨西哥、日本和加拿大。所以呢现在在全美各州都能看到国际学生的身影。 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意外，云浩你觉得呢？ 我也不意外，因为我自己是已经错过了那一批那个初学热这个出国留学的热潮，就年纪比较长嘛。 年纪比较长。 对，现在你看现在的那个小一点的哈，就比如我老妹好了，包括我身边很多这种95后吧。95后的时候。 95后都快大学毕业了。 对，95后都快大学，是吗？ 真的。 我为什么说95后？我是说95后当年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知道那会儿他们就有同批次有很多人是选择直接大学就出去的，就是 大学出去。 对，我们现在我们这会儿是那个读 研究生 出去，读 master 出去。 对。 然后呢，你再发现啊，现在00后应该是18岁，对不对？ 对，差不多 17、18这会儿，然后很多呢，他们这些已经是高中的3年。就已经出去了， 就是你留学这件事越来越低龄化， 对，越来越早，越来越低龄化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天哪，这些家长也真的是够有钱的。 我以为你要说家长也真是舍得得呢。 对，真的，我想说的其实这个，之前有一部剧嘛，其实有放 小别离， 对，然后我也有看其中的几集，我觉得特别的真切。你去看那个精英教育机构，那些跨国游学机构那个门口排队的那些家长哈，带着自己的学生，然后去做各种资料的筹备，各种网上的这种考试面试，那个心啊，就感觉生要把孩子往国门外去推的感觉。 有的时候家长也是为了一个孩子的未来， 当然。 但是我觉得就是小孩子多大年龄可以离开父母出国去独立的读书，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值得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大家可以来探讨，对吧？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其实在全世界还是非常牛的。 对，这点是必须要肯定的， 尤其是在中国学了这个数理化到了国外，确实是会很厉害，真的是会很厉害。 是， 那如果在基础教育的阶段错过了，我们提早进入了这种比较自由主义的这种教育的体制下，会对学生是弊大还是利大？我觉得这真的值得商榷。 是的，而且呢，我们也发现哈，就是有一些这个孩子可能过早的出去了以后，离开了这个家长的管教，离开了一个我们熟悉的这个体制当中的一些约束，毕竟那边的这个文化氛围和背景是有很大这个出入的，可能出入到一个异国他乡的时候，自己的适应性、接受能力上就有一些问题，再加上年纪还比较轻，可能心智还不够成熟，很容易呢就会跑偏了。 而且我知道就是很多这种小留学生其实出国之后要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孤独感，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独立生活呢，没有准备好背井离乡。 对， 其次就是其实像我们以美国为例吧，美国的高中生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有点小恶魔这样的。 对，因为我们看过太多的影视作品，就是 对，就但是事实好像也是这样，就是美国的高中生已经非常成人了，非常成熟了。 是的， 他们会搞 party 啊，然后有很多的这种社交。 是， 所以也就是美国的家长可能也是给他们一定的自由度。 对， 那这种自由度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学生？我真的觉得，哎呀，中国家长要想一想，别太大胆了。 是， 当然除了那种家长要一起出去陪读的，我觉得这牺牲就， 对，这个是的， 这牺牲就更大了，对吧？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我们的听众当中已经有说为自己这个，我们会有这样的家长，我们会有这样的听众吗？我觉得孩子应该是适龄， 未雨绸缪 啊。可能若干年后，你的孩子要面临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掂量清楚了，到底那个环境是不是适合他，他能不能自己呢，能够管制得住自己，然后呢，出去以后是不是能够获得你预期想要获得到的那个回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付出 和这个回报得是正比吧。 对，而且说这个在美国上高中其实还是挺贵的，因为 这个代价不小， 大部分的这个国际学生其实都是上私立高中。 对，而且是全费嘛， 对， 全自费， 因为高中是比较少有这种奖学金的。 是， 当然我们现在是从这个要出国留学的这个主体家长和小朋友们来入手， 是。 但另外一群人呢，他们是从学校的角度和其他学生的一些角度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他们觉得美国的优质的大学应该招收多样性的学生，比如说也有非洲的学生啊，也有印度的学生啊，也有中国的学生，但是可能中国的学生又聪明，学习能力又强，然后他们又提前在美国的高中进行了语言上的适应和一些环境上的适应，他们在申请美国的优质大学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强有力，就是竞争力非常强。那这对于就是各个背景的国际学生都有同等机会申请到美国顶尖大学来说，其实就是会可能会让这个天平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公平。 意思就是咱竞争力太强了。 对，就是会有人提出说美国顶尖大学未来就是中国学生也会越来越多。 是，本来现在就是这样，而且我前一段时间还有看到过一则新闻，是说在这个美国的部分大学当中，对于这个像类似于亚裔哈，包括这个韩国的和中国的，甚至包括日本的这些我们这些友好邻国的这些留学生，他在录取的时候，他这个分数同样的哈，其他条件都一样，他可能会抬高一丢丢，会对比其他的国家会抬高一丢丢。 我觉得这个也有失公允吧。 对，这个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哈，我不知道学校是怎么想的，他可能就是有一部分这个考量，就是这边这个学生过来的，这个学习能力比较强，那我干脆就给他再抬高一点。 人家都是高考加分，我们还给增加分数线呢。 是的，我们就得 有这回事吗？ 就是有一则新闻当中是有出现过的，所以我们有一天也可以把这个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总之你要掂量清楚，无论站在哪边，虽然不是说招你是为了这个学校的一个广开财路啊，一个生财之道，但是你的确得自己考虑一下经济承受的能力范围是否允许你选择这条出路，然后呢选择之后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就是孩子有足够的能力，家长有足够的能力来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新挑战。 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件非常暖心的事情，说的是这个在常州，有一位顾客，有几位顾客到一家面馆吃了三碗面，三碗面而已，就是路边的一个非常普通的面馆。 是， 然后当时收费的时候呢，是收结费是73块钱的面，那人均只有20多块钱，对吧？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就是小餐馆啊，包括菜铺啊，就是小超市都能够微信支付了。 是， 这个微信支付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顾客和这个老板娘都没看清楚，然后从73就是后来付了7300元，而且老板娘还收下了，这老板娘也是有点糊涂，晚上看手机才吓了一跳，然后呢她当即就报警了，警方与店家多方查找，联系上了这名顾客，将多付的7000多元最终退还了。那这件事呢也有一个小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老板娘特别的淳朴哈，能感觉到， 而且你感觉吗？ 时尚。 对，这位老板娘看起来特别像那个我们高中时候的这个女老师， 特别像班主任。 对，很儒雅的感觉， 还戴一个眼镜。 对，然后呢，刚才两个字我们听到了，特别有印象，就是诚信，对的， 诚信特别重要。 这则新闻就是关于诚信的。 我觉得这则消息主要给大家带来就这样一种暖心的感觉。 是的， 但是其实我自己的感觉还有一个小提示在里边，就是现在云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同的体验哈，就是去超市付钱或者去这个旁边的这种小卖部，对吧？小卖部买一个什么小东西，几块钱的话，我有的时候都不太会去看，比如说要把二维码扫给人家，我不太会看最后结了多少钱呢。 就是我不会太注意， 你就是太有钱呗。 也不是，比如说你买个酸奶3块钱、啊、对吧，你不会特别注意、 啊、 但是确实这种这种怎么说，我们说的移动支付、 啊、 它和过去我们掏钱包出来、 啊、 拿钱的存在感相比要弱很多。 的确你会觉得那个数字啊就是只是一个数字、 嗯、对，小数点就是一小数点， 没花我的钱。 是 的， 直到月末开始，一般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反正这种支付我是捆的是我的信用卡， 嗯， 我不会捆我大额的那个储蓄卡， 嗯， 我就担心如果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是这个信用卡上它还可以有这个追回的这个、 嗯、记录， 对，记录。然后呢，那这样的话，直到你月末收到这个账单的时候，你才觉得，哎呦，本来觉得好像没怎么花钱呀、啊，怎么花了这么多出去？ 本来钱包里的200放了一个月呢。 对，就是这种感觉。 对， 我钱包里，我现在钱包都不知道在哪儿，不知钱包身在何处， 钱包已经不知所踪了。 是的， 但是我也确实发生过，比如说可能要5块1，比如说买菜、 啊啊， 然后不小心就打成了51，然后当然我后来改过来了， 啊啊啊， 但是就是还是提示大家，在移动支付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用点心思，对吧？ 是， 稍微注意。一点儿， 对，那电子钱， 和你数钱真的不一样。 那电子钱包也是你的钱，你千万别不把它当回事儿。毕竟哈、啊，不是每一个，可能我们不是每一个老板或者每一个收款人都能够有这位的这个觉悟哈。 对。 而且呢，关于这个诚信的问题，其实近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很暖心的新闻，像这个是吧？ 嗯。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前段时间也经常出现，有这个学生啊，骑着自行车啊去上学路上啊，把人家车的这个车后视镜碰了， 对、这个、 然后给人家留上自己的这个名字啊， 是的是的，豪车车主非常的感动， 对，然后也免去了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新闻比比皆是。其实我们越看到这样的新闻，越会觉得说整体上来讲哈，大家对于诚信的这个认同度、嗯、包括说秉持诚信的这个准则是越来做得越来越好， 嗯，都感动到了我们。 嗯，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下一条我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呢却让我们很多人觉得欢欣鼓舞、嗯、这个 欢欣鼓 舞的点在于、 嗯、 这是一种我觉得细枝末节的人文关怀。 对， 为什么呢？这条新闻是关于微表情的，这个微表情不是我们平常的小表情，而是关于我们会使用到的一些网络表情、 嗯、表情包。 微博上呢清除了撤除了、 嗯、 吸烟的这个表情，就是有一个戴个大戴墨镜那个， 嗯，来给大家看一看，大家都有印象，应该、 就 是在这个、就 是、你打出酷字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个表情， 对，就是戴了一个墨镜，然后呢、哎、有一只我觉得像很粗的雪茄，然后叼在这个嘴的一边， 是、嗯 嗯、有一种很酷的感觉，嗯， 对，这个表情呢要被撤除了， 已经被撤除了， 是的， 说慢慢的会离开这个微博的 PC 和手机客户端， 是的。然后呢北京控烟协会特别逗哈，这边是微博是新浪的嘛， 嗯， 清除了以后呢，北京控烟协会就说点赞了，期待腾讯也赶紧尽快、嗯、 撤除这个表情， 是的， 特别像一个老师哈，说这个小朋友表现得好， 哎，接下来呢 其他小朋友向他学习 哈。当然这不是一个硬性的一个法律法规啊，为什么我们说是细节之处的人文关怀呢、嗯、因为毕竟啊这个吸烟对于我们人身体的健康危害大家已经听过太多太多了， 对，吸烟有害健康， 是的、 这个、在这个烟草的本身这商品上都有标识， 没错，而且呢包括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视媒体哈、啊，包括所有你能够看得到的露出的这个镜面媒体之上，其实是不允许出现有任何关于这个烟草的广告， 嗯， 甚至包括影视剧作品当中呢、嗯、也不可以出现有关于这个角色的、 嗯、 然后有吸烟的这些镜头， 嗯， 我觉得这些举措都是在已经这么多年实施下来了以后特别好的一点，因为成年人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就是一个吸烟吗、嗯、那怎么样呢、嗯、我就是 但这次说就是说撤销这个吸烟的这个表情、 哎、 其实是因为接到网友的建议，我仔细想了想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表情会对大家的生活有所影响、 啊、 是因为这个表情是吸烟的这个样子， 嗯， 但是他联想出来的这个名称是酷， 酷，对的， 所以会给年轻人一种误导，就 是 吸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没错， 我觉得这确实是应该撤除或者是说应该阻断的一个表情， 是的，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觉得说你已经抽了很多年成为老烟枪你就无所谓，还有一些我们祖国的花朵现在呢、嗯、应该要让他们意识到抽烟是一件不好的事儿、 嗯、 的确我发现同龄人当中哈、啊、不是同龄人就是低龄人当中，我现在已经不能再说同龄人的事儿、嗯、就我们往下的这些小朋友们， 嗯， 现在好像抽烟的人数比例是越来越小， 其实我们身边的人抽烟的人都越来越少了， 对吧， 嗯， 而且包括很多以前的这些我们说的大烟杆老烟枪， 嗯， 也开始慢慢戒烟了。 因为很多的大楼里都开始禁烟了，就抽烟变成了一件有点麻烦的事儿。你需要下到楼下去，然后找一个空地，对吧？大家都看过那个《志明与春娇》，不就是讲的在这个大楼 公共吸烟区 发生 的 故事？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麻烦会慢慢的改掉大家的这吸烟的习惯。 没错，以前呢，你可能会出现在一个室内环境当中，一圈人都在抽烟，就你一两个人不抽烟，你特别的尴尬，觉得说无地自容。哎，这个无地自容是觉得说烟气儿太重了。 是的，人家让大家吸二手烟。 是的，现在呢，你会发现，哎，一圈人、一桌人当中，如果有一两个抽烟的，他会觉得特别无地自容。 是的， 因为他会觉得自己抽烟这件事儿已经影响到大家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向。 这社会风气风向在变化。 是的， 在向好的变化。 掌声鼓励一下。 嗯，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列个题，说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对， 但我觉得不应该用有意思来形容这件事情啊。说的是 幸灾乐祸呀。 说的是有一个男子跟他相恋四年的女友求婚，但他求婚的时候呢，这个求婚戒指掉在当时他求婚的这个桥， 就是桥的栏杆缝隙，或者 对，然后这桥下面就是一条河，后来这个婚戒没找到。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小故事吧，还被人拍了下来。 Dating for almost 4 years, and we knew this day was coming. At first, I was like, "Oh my goodness, this is happening!" He's on one knee. And the bottom was the worst part because it was like slimy and muddy, and there were sticks everywhere. Eventually, she did say yes after everything. She's like, "You know, my answer is yes." I'm like, "Yeah." 云浩，你也在幸灾乐祸的笑呢。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值得一笑。因为怎么会， 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件本身其实挺令人开心的事情。 是，毕竟是个喜事。 对，尤其是这个男士后来说，虽然戒指找不到了，但是他还是答应了我的求婚。 对，其实我们在求婚的时候啊，这个能不能成远不在于这戒指是谁的牌子，这克拉数有多大。 真的吗？ 真的。那女孩会 应该是，对 对吧？我觉得至少大部分这个从情感角度出发来讲， 对对对， 对吧？ 你知道吗，云浩？我看过一个帖子，就是说求婚法则，如何求婚。我别的我不记得了，反正其中有一条讲的就是说，你求婚吧，你一定要找一个你比较把握得住的这样的场景，你比较把控得住的这样的空间。 无人机掉个那个戒指，自己往前飞啊， 对对对， 或者什么。就是闹市当中特别混乱。 对对对， 我还看过一个新闻，也是老外，你知道吗？在应该是在纽约，我看那个环境比较像纽约或者波士顿之类这种地方。就是街头啊，也是一个男孩向他的那个女友单膝下跪，然后求婚，举着婚戒。旁边就突然冒出来一个小混混之类的，你知道吗？就冲出来就把那个婚戒抢走了。 哎呦天哪！ 旁边一圈朋友一脸懵，然后就路人本来都准备鼓掌祝贺了，祝福了，然后 Oh my God， 所有的人都是这种表情。 其实刚才这个片子里的女士也是，她本来是非常惊喜的，结果后来变成了惊吓。但我觉得最遭殃的是她的朋友们，这些朋友们本来都举着手机要拍他们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结果变成了要挽起裤脚帮他们去找戒指。所以求婚一定要选一个安全的场景。 是的。 不要整太多幺蛾子。 哎，我能从这条我问额外的一句话吗？就是额外的这个问题啊，是就是你们女孩如果说这个男方在求婚，你看刚才这个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环境，就是朋友就那么几个，那女孩子会特别喜欢那种说特别宏大的，或者说在那儿 是 有很多陌生人的， 我个人 是不是说太张扬太高调的很容易？ 我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人太多的话，尤其是在一个熟人很多的场景，女生会变得骑虎难下，然后就会自己的心意就会变得很模糊， 就可能会 变成了一种情感绑架。 对对对，如果大家在起哄说答应他答应他也是 say yes 之类的、哦、这个时候女生就会，如果她本身是有些犹豫的话、 哦、 我觉得是不利于她真的表露自己的心迹的，所以我还是建议选择一个私密的浪漫的安全的场景去求婚 好 是最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7:58，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笑。 This is the end, oh, we're lost. Tick, tick, tick, tick, time's up. A station that's shutting down. A padlock, a barbarella meets Godzilla. Since you invited both been to your pantyhose, I wanna thank you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I wanna say I'm sorry, but I'm really not.It's gone, you're sick like your attitude. I want a fake, fake, fake, fake. 北京时间8: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微微笑，我是王爽。 我是云浩，欢迎各位好朋友，除了通过我们广播的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是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吃的广播。 还可以吃。 对，一边吃早餐一边看着我们的节目，胃口会更好哟。 倒是，我们跟大家有一个起床的约定，那不仅是可以叫大家起床，还可以陪大家吃早餐， 然后还可以跟大家就是一起来叫醒一天的活力精神。那所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手机客户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呢也要欢迎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北京时间，一样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时间。当然在这里呢也要问候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在上一时段被我们冷落了半天的小伙伴。 谢谢醉在深海里的猫，不仅关注了主播，还送了我们掌声，呱唧呱唧，谢谢。这个醉在深海里的猫，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啊。 对啊，一定会淹死吧。 马上这个时段我们会讲一条跟猫有关的这个消息，醉在深海里的猫，看看有没有你的同类呢。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时段呢继续要跟大家进行到的是我们这个好奇的资讯。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呢饭馆朋友圈。你这每一段的这个名啊，我都会觉得说这个到底是有多么好玩有趣的事儿，值得让我们在这个朋友 圈。当然非常有趣了。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这个第一条是关于一个机器人的。 其实机器人的事情我们讲过很多了，但这次说的是机器人进入艺术领域。 这个我觉得是之前我们等会儿再说哈。我们先来看条这个资讯本身。这条资讯呢是关于这样的，意大利披萨机器人指挥， 意大利披萨 机器人指挥。你知道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的是吃意大利比萨。机器人指挥参与了歌剧演出。来，科技进入艺术领域了。意大利比萨呢，人形机器人玉米在教练的指导下参与了排练，一旁是首席小提琴手， 这个意大利语我就别乱读了吧 Prolino 之类的、玉米由瑞士 ABB 科技公司研发，它将在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Andrew 旁边和这个卢卡爱乐乐团合作演绎女人善变这首曲目，而且呢他是担任指挥的角色， 就是机器人指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吧，大家就马上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 这个意大利披萨馆内 比萨， 好了好了，比萨你看是不是像 这张图片非常的酷，对不对？就是这个机器人是它其实是人，我们说人手型，它有两个人形的手臂、但是它没有头也没有身体、 干嘛不给人坐上啊？ 哦，因为你做出来之后就会很怪吧，就真的有的时候机器人有一个人脸反而会蛮怪的、 那个叫做，我想想，我忘记了那个专业的名词，那个叫做就是无限趋近人的时候啊、机器人做的如果无限接近人，因为日本很爱干这事儿，就是把那个机器人做的很像人，无限接近人的时候，那个机器人会让你觉得有一种 恐怖感， 因为那个恐怖感源自于他又很像你，可是他的表情是木讷僵硬的， 是僵的。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日本还是哪个国家就做了一个机器人播报员、就是来替代我们的这种职业、然后就是很多人很多观众就看了之后就会受不了，会有不适感， 对 就是因为他的表情非常的僵硬， 是， 然后会让人觉得有点暗暗的恐惧。 哎，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就类似于像这样的机器人，包括电脑特技当中的一种 CG 效果，做人的时候啊，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会说话的眼睛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普通人在交流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微表情、你的眼部的流转，你的瞳孔、 是心灵的窗户， 对，眼睛的转动 在发送信息， 是不断在发送信息的，的确、但是机器人呢，它即便会转，它也是比较僵硬的， 就是有节奏的， 有节奏的， 有它的这个顺序的，可能 是所以呢，我们摒弃掉这个恐惧感不看，可能它不做这个脑袋也是有原因的，但是呢，在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能够放一个机器人的指挥，其实还是有据可循的，因为毕竟指挥这件事儿，你想想看，它还是固定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固定，它不是一个创作型的，就我当然我不专业哈，可能在我们看来打节奏嘛，我记得， 但是我知道指挥是一个乐队，尤其是古典乐队的这种灵魂， 对，这当然， 而且我们都知道像卡拉扬这种很知名的指挥大师，对吧，他在舞台上的这种风采，他的我们叫台风吧， 是， 其实也是整场音乐会的看点之一， 没错。 那如果把这种灵魂用机器来替代了，会不会这场音乐会变得很没有人情味呢？我们来看一段小视频、就是这个机器人指挥和安德烈波切利，安德烈波切利是一位盲人的这个歌手，但他唱得非常的好，我们来看看他们合作现场的一个感觉。 Con la sua voce Andrea Bocelli ha riempito di emozioni il Teatro Verdi di Pisa, ma per una volta qualcuno gli ha rubato la scena. 好像应该是意大利语在播报吧，他应该是在介绍这个新闻，就是说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指挥在配合整个乐队和安德烈波切利的演出。 我特别好奇的是，他有没有进入到这个歌曲的这个曲目的高潮部分的时候，他会不会有特别 剧烈的动作， 对吧， 很张扬的或者很热情澎湃的这种表现。 因为现在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这个机器人确实是他的动作的幅度挺小的， 对，但是也相当于这个曲目前面哈，就是这个前面的部分啊，相对来说像比较平缓的时候，这个调性比较平的时候，的确也不需要特别大的动作，如果到后面他还是一直维持这个，那估计以后他都不需要上台了。 Il movimento in base al pezzo che stiamo eseguendo, questo è un mio bambino caro dei Puccini, questo è un grande ritenuto, e poi scende la pietà. 其实这个就是手臂型的这个指挥机器人还是完全模仿人类指挥的这个动态的，它的这个手臂有非常多的关节用来模拟人体的这种手臂的灵活度，但是我真的就看这个机器人的指挥，我觉得欠缺激情。 对，而且我觉得站在他旁边的这位安德烈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知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他应该内心也很崩溃吧。 但是好在他看不见。 对。 或者说比较糟糕的事情是他看不见，可能他没有办法去评判这个机器人有没有带给他一些激情，或者说给这场音乐会加分还是减分。我相信这个尝试 是， 那在这场音乐会结束之后呢，应该这些音乐家或者说演奏家们都会被这个 这个机器人的研发者找来座谈， 对， 说你们觉得怎么样？ 哎， 我觉得应该是不怎么样。 我觉得现阶段哈，就是关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研究工作和推广哈，嗯、其实它还是处在一个机器人能干嘛，而不是说机器人适合干嘛的这个阶段，嗯、就是在我们普罗大众的范围，对，都是在尝试。你说这些比较重复单一性质的工作让机器人去做，或者一些高位的工作让机器人去做，我觉得没问题啊。 嗯， 比如说简单的我们可以想到的机器人切刀削面， 对， 对不对？嗯、然后呢， 包小龙虾， 是的，包小，对，你上次说包小龙虾那机器人我记忆犹新，或者说稍微复杂一些、危险一些的机器人的这个海底勘探， 嗯， 然后甚至说上到这个月球表面，类似于像这些工作，我觉得说是可以的。 嗯，我觉得云浩说的对，就是机器人其实它是有几个非常适用的领域的， 没错， 一个是这种重复型的计算型的劳动，嗯、那会把人类从中间解放出来， 对， 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机器人这个应该叫就救险吧，它是去抢险的， 嗯嗯， 比如说地震之后， 是 它去找人类的这个呼吸啊。什么之类的，那可能这个对于人类去抢险的话可能会有难度， 是 那这种不安全的环境以及重复性的数据相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进入艺术领域，我们之前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最后进入的才是艺术领域呢， 对， 就进入艺术领域有点怪怪的， 尤其对于艺术爱好者、艺术发烧友来说，会觉得说应该受到了亵渎吧。 我觉得全世界的这个音乐指挥都在抗议， 对，应该的， 我们要抵制。 好了，说不定人家也只是想说尝试看看而已，并没有真的打算说替代到某一个剧作、某一个剧场当中有一个常驻的音乐指挥是机器人来担任。 而且我记得曾经应该有一个小品是潘长江扮演这个指挥，当时还戴了一个假发，就是很多的这个指挥虽然他是男性，但是他会留长发， 是， 然后他指挥到这个激情高昂的时候，他会甩起他的这个秀发，我觉得这是就是一看点 视觉享受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是一个机器人，他就没有 这些，他也可以戴个假发， 好吓人， 一定很僵直，像是患了颈椎病一样， 太恐怖了。我们来聊聊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呢，说的也是跟人工智能有关。 哎， 说的是这个去年五月，其实出了一个车祸。这个车祸呢，是跟电动车、纯电动车的自动驾驶技术有关。 嗯， 然后这个车祸出了之后呢，一直在调查。那现在调查结果已经显示出来了，说这个自动驾驶是要负主要责任。 嗯， 那这个去年五月份的车祸呢，就是全球最厉害的这个纯电动车特斯拉这个品牌，它的 Model S 这个车型，那它的车主当时。叫 Joshua Brown， 对吧、 嗯？ 然后他在驾驶一辆车的时候上了高速，我不知道是高速还是快速路，总之他在过这个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是用这个自动驾驶技术的， 是的。 但是当时出了一个恶性车祸， 有一个货车司机呢没有及时改变方向，嗯、然后特斯拉车主呢对于自动驾驶 的 功能 对 太依赖了， 径直的撞上了这辆货车， 直接撞了上去。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当中呢，有几个警醒告诉我们哈，就是第一点哈、嗯，就是在现阶段当中，无论你是有多高端的这个汽车。 嗯， 我们觉得就是前一段时间百度不是也有自己的这个无人驾驶的技术在进行这个测试吗，就是当时很多的这个专家都给了我们一个建议，说无论这个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有多么智能，当它是始终处于小众范围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大部分的不可控因素来自于路面上跑的其他车主。 哦，明白。 就是如果但凡一刀切，100个人上路，100个人都用自动驾驶也就罢了。 嗯， 至少我可以控制100个自动驾驶的这个车。 嗯， 它的技术都是一样的。 嗯， 它的规避、它的闪躲、它的停、它的快、它的慢， 嗯， 都是一个系统算法之下的。 嗯， 但是只是如果有你那么一两辆，而其他的98个是不可限定的这种因素的话， 嗯， 那么这个危险的系数始终是存在的。 就是你只能控制自己，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把握别人。 对呀、啊，尤其你看这条新闻当中的这个肇事司机是一个大货车， 嗯，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任何这个各种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好像经常会出现大货车 这样的一个 身影， 对 这样的一些角色， 嗯， 所以 其实看到这条消息，我是有一些担忧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人工智能嘛，就是总是在说它的好的方面，说机器人， 是， 但是其实最近我的一个体验。 就真的是加深了我的隐忧，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用一个就是线上的这种助手，它就是一个人工智能。这个助手呢，就是相当于可以帮你办很多小事儿，比如说帮你买咖啡，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你说你帮我买一杯咖啡，然后他就会再去找这个外卖的平台，然后帮你订一杯咖啡，就是你只需要指挥他就可以了。 你类似像手机上 Siri 这种吗？ 有点像 Siri， 它是一个小助理，就相当于是你的贴身小助理。你说小助理你去帮我那个订一杯咖啡，小助理你帮我约一个午饭，小助理你帮我叫个车也可以。然后我用的比较多的呢是小助理你帮我约一个保洁的阿姨帮我打扫卫生。出过错 吗？ 之前我用过大概一年，一直都是很好 啊， 但是就是在前天吧出了一些问题，就用它约保洁阿姨 啊。 他我不知道他是没有下单还是没有把这个单传达到就是相应的外包公司， 中介公司， 还是说这个外包公司没有及时的处理这个订单。总之当时约的12点要上门保洁，但是等到1:30才有阿姨上门，而且在中间我沟通了好多次。有一个环节让我挺崩溃的，就是在我等到12:10我说怎么还不来的时候，我还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说怎么回事，对吧？我在情绪有一点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跟我在沟通的是一个 AI， 就是 这个小助手，它是一个机器人 啊， 它是一个 AI。 我说 你出了什么问题？你是没有预约吗？我说昨天我已经预约过，也交了预付款了，是什么问题？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我们正在为你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觉得哎，好像很生硬，对吧？就是这个回答非常生硬。我就说你到底是真人还是 AI？ 他说我是一个666的机器人，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崩溃了，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带着情绪在跟你沟通问题的， 然后他是没有情绪，波澜不惊的在回复你的， 他是完全没有情绪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生气，但是你又会同时还会觉得自己的生气有点蠢，就自己为什么要跟一个机器人生气呢？所以这也会为我们未来人类跟机器人打交道，我相信未来会很多，比如说可能会有机器人打扫的阿姨，对吧？机器人的售货员。 对， 那当我们和他们出现了一些情感上的这种互动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该带入情感还是不带入情感呢？ 哎呦天哪，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哲学啊。 对啊，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有涉及到伦理或者说涉及到道德， 真的，就 是 因为 非常新的领域。 因为情绪，你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情绪包括情感，这个的发生，它是就是这个发生的过程是需要有一个共生关系的，就是有你有我， 对，大家是要有一个互动的。 对，但是如果只有我没有你。 你是假的。 时间久了以后会不会有这个情感认知障碍啊？ 就我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推荐过一部电影，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它英文名叫 She， 就是那个就英文中的那个她，女字旁的她，然后翻译过来，对，然后这部电影是在上海拍，它讲的是未来的事情，非常简单，它就说未来的这个 Siri 吧，类似 Siri 变得非常强大，就可以跟人有感情上的沟通了，那有一个这个高级工程宅男， 是不是就跟他谈恋爱了？ 对，他就爱上了这个 Siri。每天他觉得 Siri 很懂他，很能安慰他，很能解决他的孤独感。但是在过了半年之后，他就发现 Siri 有时候不在线。那 Siri 你到底在忙着什么？然后 Siri 就跟他就是坦白了，说不好意思，我在同时在跟1000多个人谈恋爱。所以这个时候就人类会很崩溃。我觉得人类会很崩溃的。 包括有另外一部国外的片子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机器姬》。 机器姬， 对，就是那个姬就 是 公主， 对吗？ 不是、不是日本的，是美国的，是机器姬，是美国还是英国之类的吧？ 好像听过。 对，那个片子呢，成本不高，而且发生的环境呢，也始终是在一个就是空谷当中的一个类似于一个豪宅研究所当中，然后呢，这部片子始终给大家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当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可怕，因为那里面的这个机器人已经会撒谎了，而且他会欺骗你的感情。那个机器人就是，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就是那个机器人呢，他是被自己的这个研发者禁锢在这个研究所当中的。然后呢，这个研究所的这个所长吧，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老板，请了自己的一个员工来进行测试，来测试这个机器人能够智能到什么地步。结果没想到这个机器人的女孩，居然利用到这个后来的这个男主的同情心， 救了自己。 把自己救了出去，弄死了这个研究所的老板。 哦，太可怕了，当机器人也拥有了 谋略。就类似这样， 然后 最终的一个镜头就是他自己哈，因为他自己的皮肤上的零件都可以换，你知道吗？换上了一身新的衣服，换上了一个漂亮的头发，然后走在这个普通的这个城市街头，一个回眸，就是那个回眸让你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演员演的也非常棒。 大家看起来和真人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哦，这真的会让人背后有一身冷汗， 对不对？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还属于浅表性的，就我刚说， 如果就是这个可能是有点案情加感情的这种案件的感觉，但是如果就放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爱上了一个机器人， 嗯， 我们投入了全部的真的感情， 嗯， 怎么办？ 等它发生的那一天再考虑吧，我觉得现在还有点远， 真的离我们不是太远了。 哎呦我的天哪，反正不会是每一个机器人都像我的机器人女友里面就是那个日本的那部电影 那么可爱 那么漂亮。 嗯， 所以呢我们还是期待大家哈，对于人工智能也好，对于机器人这件事也好，谨慎待之。 嗯， 尤其这则新闻，我们回到新闻本身的话，车主本身， 嗯， 无论你的车有多么的豪华，特斯拉 Model S 也不便宜。 嗯， 这个系统这个官方宣称的有多么过硬， 嗯， 建议大家还是应该像在十字路口这种复杂路段，当然我们国内根本不用考虑，因为国内是禁止自动驾驶的， 嗯， 无人驾驶的， 嗯， 那么在哪怕国外你去自驾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也不要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自动驾驶， 嗯， 尤其复杂路段的时候， 嗯， 包括即便不开车，其他的方面，像某一些会通过人工智能来叫保洁阿姨的这些懒惰人群啊，也要掂量一下， 你才是懒惰人群， 掂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十足的可靠。 克鲁兹爱喝大爽汤说，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如果另一个人没有情绪的回应， 嗯， 另一个人会更火。看来克鲁兹非常有吵架的这个经验，而且经常在吵架中被别人不回应。 对啊，你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一类人，就是那种属于冷暴力人群，就是你在那边就声嘶力竭的大喊，叉着腰都已经破口要大骂的时候，他那边，嗯，好啊，你说的对啊。 哦，我觉得这是一种啊，就是这是真的冷暴力，哦，冷暴力确实会很恐怖。 是， 但还有一种，也许对方学过情绪管理呀，啊，他知道这个时候世界如此美好， 我干嘛要跟你 暴躁？对呀，啊，人家会觉得算了，翻篇了，对吧？ 哎，你翻篇了，想要吵架、想要爆发的那个人，宣泄到一半憋回去了以后会出内伤的。 我的冷静就是为了衬托你的暴躁。 我们来看看下一条好了，让我们忽略掉这一个关于机器人的这个讯息啊，每一次谈起来都会让我们觉得说，嗯，天哪好复杂，希望这一天又期待它早点到，又期待它晚点来， 希望在我们能保护自己的时候 是的 它再到来， 做好十足的准备。 嗯， 来我们看看下一则哈，这一则呢终于是无关乎人工智能了。 嗯， 这则要温暖的多，日本呢运行了世界的首趟猫咪列车。 猫咪列车 是的，在岐阜县， 嗯， 岐阜县大环运行世界首列的猫咪咖啡馆列车， 嗯， 让乘客能够在列车中与流浪猫们接触，同时帮他们寻找铲屎官大人。 嗯， 这趟列车呢在9月10号的时候从这个大环站至池野站之间运行，车厢内呢共有30只流浪猫。 嗯，我们来看一看这条日本新开通的这个铁路，看看上面的流浪猫是如何和这些乘客们一起共处的。 又化了， 因为云浩是这个猫星人爱好者。 对因为你看我家里有两只猫， 有两只猫咪， 一只是个美短，然后一只暹罗，一只胖的，一只瘦的，一只狡诈的，一只胆小懦弱的，反正就是这个猫啊的确是给人带来很治愈的这个感觉。 嗯， 尤其像刚才这趟猫咪列车，大家也看到了，它用的都是小奶猫，你知道吗？ 小奶喵， 对，小奶猫它是最粘人的阶段， 以前你知道我那两只猫刚来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 真的，我跟你说 500%。 因为狗狗我也养过，猫咪我就是现在我是这两只猫猫已经陪伴我2年多的时间了。 嗯， 就是从2个月大的时候来到家里，你知道那会儿它能黏你到什么地步吗？ 什么地步？ 就是它是你一回到家，它会像只就是小猴子一样，它会从你的脚上开始爬，拽着你的裤管，一路顺着你的大腿， 就完全依赖你， 爬到你的这个肩颈这个窝这儿，然后它就在那一卧。 嗯， 它就不动了。 所以猫咪真的是我觉得上帝送给人最好的礼物之一。 对，我看过国外的一个视频，也是国外的一个就是一个类似于像街头的一个情景实验哈，它是模拟了一个玻璃箱子，做了一个大玻璃箱子，一个很大的空间，大概有个10平米左右。 嗯， 然后呢告诉大家路人说，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你就进来待一会儿。 嗯， 本来是一个空箱子。 嗯， 然后呢很多路人就进去了，把这个耳机戴上，他准备有耳机有眼罩一戴了以后，好等待了半天，哎，突然觉得身边有一些东西，再把眼罩摘下来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身边就突然出现了很多只小奶猫或者小兔子，类似的一些小动物，就是通过这个宠物啊，这个应该不叫宠物，小动物啊，来进行到这个治愈， 非常 治愈，来给你施压。所以刚才这趟列车，我相信每一个上去的乘客应该都是一样的心情。 嗯， 就你看到那些那么可爱的毛茸茸的这个小动物的时候， 你就融化了， 真的就是这样。 然后你会觉得所有的烦恼都不是烦恼。 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北京，在这个我想是5道营胡同吧。 嗯， 包括也有现在也有 五道营胡同里有很多这个猫咖啡馆， 对，有很多家都是这样的这个主题。进去了以后，哇，好多只。不过那个已经不是，你知道有一家店特别有趣儿，他开店的时候用的是小奶猫，后来他运营到1年多以后，那些小奶猫都已经长大了，你知道吗？ 变成老奶奶猫了。 对，那倒也不至于，就是这个壮年猫。这些壮年猫呢，就突然变得很傲娇。 嗯， 就是你知道猫就是这样的。 会 的， 会 成年以后就很傲娇， 不太爱理人。 以前就是使劲往你身边可劲儿凑，然后到后来以后，你再去店里面，他们永远都在那些最高的地方，你够不着的地方，就是你要伸手， 而且永远是目中无人的状态，不理你。 对，永远都是头一扭就走了。 我觉得对于爱猫人士来说，可能这趟列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是的， 嗯，而且昨天我们其实也聊到了各种这个列车主题。 是，哎， 对。比如说可能日本就喜欢有些 Hello Kitty 啊， 对， 然后有些就是相同的这个动漫或者在上映的一些电影， 对，没错。 然后这趟列车是有真的猫咪在的。 嗯，而且你发现了吗，就是关于这个列车哈，就是在日本哈，有太多太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动漫作品、二次元的世界，它的故事情节是发生在这个列车上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非常好看的一部新海诚的《你的名字》 啊，《你的名字》， 对吧？就是在列车当中有非常浪漫的这个三年时间交错，三年的一瞬间， 对， 哇，真的那部片子会让你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列车我觉得是穿梭在城市当中快速的灵魂， 嗯， 所以你会发现你每天乘坐列车，我们地铁哈，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地铁还好，就是那个，尤其是能够看到那个风景的那种 城铁 、嗯，对， 因为它本身自带一种流动感， 对， 这种流动感就是会有浪漫的。 对，你在静止的，你感觉你是静止的，但又同时快速穿行在城市之间的时候，那种光影的交错，然后街景的更迭，会让你一瞬间觉得自己恍如隔世，就那种情境会很奇妙。 嗯， 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城市当中有更多这一种不同主题的城铁，我们也是有城铁的嘛。 嗯， 重庆现在那个城铁就很漂亮。 对，成都也昨天刚刚开了一条10号线，非常的花心思。 是， 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专门的，我觉得它也会变成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就是变成一个景点。 对， 包括这条猫咪列车， 嗯， 我觉得也会吸引游客了，尤其是像云浩这样的爱猫人士， 嗯， 我就算了吧。对猫咪，对猫毛过敏的， 你又过敏是吧？ 对猫毛过敏的小伙伴， 那我们准备一条那个蛇的列车准备给你，两栖类列车准备给你， 更恐怖。好，我们来看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吧。说的是在英国有将近1/4的人打算活到老工作到老，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 说英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对3000多名50岁以上的英国人进行了调查，比起那些退休颐养天年的人呢，23%的受访者选择70岁之后继续工作，13%的人表示自己从没有考虑过自己会完全退休， 嗯， 哪怕歇下来了，但是还是想干点什么。而其中呢，让他们做出再多工作5年决定的最大原因是经济原因，这个原因占到了比重的是40%多。另外还有27%的受访者回答就显得十分积极了，他们说他们需要工作带来的精神刺激。 哎呦我的天哪，你得是有多闲呐、啊！ 但是我们能看到，就是反正我觉得在日本是这样的， 是 就有很多非常年龄非常大的老爷爷老奶奶，能看到他们早就远远过了那个退休的年龄了。 但是日本的这个状态啊，真的是就是不得不为之的，因为日本的老龄化非常的严重。 是的， 然后生育率呢也是要小于死亡率的。 嗯， 所以日本现在很多的这个青壮年，尤其是一些这个所谓的二级市，不是那么大的这种城市哈，它是没有这个青壮年劳动力，像餐厅的服务生， 嗯， 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服务业的从业者， 嗯， 都是老年人，因为年轻人他都涌去了类似于像京这个大阪呐、东京啊这种大型城市， 嗯， 那可能就是说劳动力上是匮乏的，这是一个国家的环境决定的， 嗯， 可能像英国这边呢，我觉得经济方面刚才说有40%多， 嗯， 这个比例我觉得可能实际的会比这个要更大一些。 我觉得也是，可能有些人会隐藏自己的心 意。对，有些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未必是如实招来。 对，我觉得为了经济原因持续工作，其实是一个听起来不让人那么快乐的事情， 嗯， 反而是就是愿意工作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是我是支持的。 是， 嗯，在日本看到那些老奶奶是吧，就在那个餐厅里端汤， 嗯， 我都恨不得上去帮他端一下。 对，有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会觉得说，如果是换到我家的里的老人，嗯，我的爸爸妈妈。妈妈，我的爷爷奶奶在做这件事，我真的是觉得有点替他们担心。 嗯， 所以呢，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老年人呢老有所为， 嗯， 就是不要完全闲下来，这样人也会比较懈怠。 对， 从健康角度来讲也是不太好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说社会能够给这些老人更多的包容， 嗯， 更多的支持。 嗯，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能要结束到第一时段了，因为快要接近到8:30了。 嗯， 总之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在能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在该休息的时候呢，也适当。休息。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侯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双爽。 我是云浩，欢迎大家回来。那么也通过982或者我们的中波调频927收听节目之外呢，可以拿手机出来下载到花椒的直播客户端，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了，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同样呢，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当中的北京时间也是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进行的。 嗯，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微观世界的板块，今天的板块呢，我和云浩会跟大家聊一聊友情这个比较大的话题。然后我们也给大家设置了一个范围，是说我们会聊一聊这个友情关系的健康度检测，友情关系还有健康和不健康。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一些感受，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跟我们在花椒平台上来分享你的这个小故事，和你个人的一些感受。因为刚刚之前跟云浩交流了一下，云浩说最近其实 选这个话题的原因是。 对，就是最近其实我和云浩都在对友情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吧， 是 也是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有了一些新的感触，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个话题跟大家来再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子。应该说这个朋友啊，我们都说亲情友情爱情对吧，这个友情其实占了很大的比重。 没错， 那如果是在国外呢，比如说在美国，其实朋友圈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重过了学习成绩，就是在小孩子的时候。 没错， 很多家长会说没关系，如果考试考得不好了，只要朋友们还在就好。 哇， 会这样说。 天哪，好安慰啊。 对， 听到 他们真的会非常在意这个朋友圈子的一个维系。 是因为社交需求是人类本身非常大的一个需求，本来、就是、 因为人是群居动物。 对，这一点是一个客观属性的一个客观属性的一个界定哈。当然我们也是说朋友哈，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助力是非常之大的，就是它满足了你的社交需求，带给你很多的这个情感上的一些满足，包括到现在对于很多时下都市来说打拼的一些年轻人去来说，可能在爱情还在这个 萌芽阶段 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有婚姻稳定的这个关系的时候，那么朋友成为了生活当中陪伴自己最大的一个部分，因为家人可能往往也不在身边。 而且我觉得就是比如说爱情和亲情其实升华到最后，我觉得能做朋友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就是如果是一对情侣、如果他们互称为就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对，我觉得这个关系是非常稳固 的 非常稳固也非常成熟的。 是， 那如果自己能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成为这个朋友，忘年交对吧。 哇、 我觉得也是非常酷的事情。 的确， 而且真的是新型的这种亲子关系对吧，不像是那种我说你要听 教 话式的，我来说教。对，反正我觉得朋友真的是，如果这个关系能经营的好的话，是真的是会给我们的人生增色不少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没错，那我们身边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到很多的这个好朋友，那我们今天的好朋友咱就不聊有多好了。因为好朋友呢，就像我们说的，幸福呢千万总是相似的。 对， 但是不好的朋友真的是 各有各的不好， 各有各的不好。 好像有一种要、这个、 吐槽的感觉， 对， 吐槽 大 会 的 感觉。 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先说一说，就是如何你测试你和你朋友相处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这段关系有一点点不健康，是用什么来判断。如果有其他这样的一些感受，我跟云浩来一起跟大家说一说。 okay. 第一条是说他总是拿你和他的其他好朋友比较。第二条是说在他面前你永远只能听他说话，而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走开吧你。 第三条是说他不接受批评的意见，总是自以为自己是正确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对，第四条是说你总是主动联系他，而他对是否联系你不感兴趣， 有没有人情味啊？ 后面还有四条，来云浩跟大家说。 来，后四条呢是他总是提出要求你要做出一些改变， 嗯，你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 对的。 对， 第六条，你总是小心翼翼，害怕惹他不开心。 哎呀，这有点严重了。 哦，第七条，你必须随叫随到，必须要忍受他时不时爆发的坏脾气， 有一种伴君如伴虎的感觉。 第八条，与他相处时你开始感觉到紧张不安以及压力。 嗯，这八条其实是对于 我 们这个， 一下我的身边有这么一两个人啊，这八条得占了有七条。嗯， 真的吗？然后你还把他们称之为朋友？ 我把他们当作我人性的磨刀石。 人性的磨刀，哇，我觉得这个称谓真的是 真的。嗯，我不止一次在心里， 我能理解大概是一个什么感觉。 对，你知道吗，我不止一次在心里告诫我自己，就是说我身边也会有我的好朋友啊，见过我身边这样的朋友的时候，会说我觉得你不应该会和这样的这个类型的孩子，不是孩子，这样类型的人做朋友哈。 嗯， 因为你自己看起来不会有这么就臭味相同嘛。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臭味相同才能有的了。 对，就和你感觉不太像一个类型的人， 不是一个类型，而且你其他范围的这个朋友都是很 nice， 很温暖或者很好去相处的。 嗯， 怎么会有一两个这样的？我说人生需要考验，就是我需要，我不能， 人生需要历练， 需要历练。我不能把所有的这个，我不能所有的朋友都是一个类型，我需要有一两个这样的人来提醒我，人是复杂而丰富的。 其实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思路。 对，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嗯，我不是说我 是一种健康的思路，我觉得。 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和太多很好的朋友相处，你会把，你会把所有的你会就是简而易之的把所有的事情都想的，就是觉得 太容易， 应该是这样的。 嗯， 就是友情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不是的。 我们在其他领域会提到舒适圈这个概念，比如说你工作，如果你总是觉得很舒适，这可能是你正在退步或者原地踏步的时候。那和朋友在一起其实也是这样。 嗯， 如果你总是就是大家呼朋引伴，狐朋狗友，大家这个引吭高歌，喝得很开心。 嗯， 可能他这些朋友不能很好的督促你去进步，或者说看到你身上的一些问题。 嗯， 也不会很好的向你提出建议。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思路了。 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朋友究竟是不是把你也当做朋友呢，还是只把你当做一个这个驯化的对象。 嗯， 也有这样的人哦。 有， 也有这样的人， 一定是有的。 对， 我们呼唤大家在这一时段呢，通过我们的花椒手机直播客户端丢送一下。嗯，看看刚才八条可能有点多，大家没记住。 嗯， 但总知道你不用那么死的去一一的对哈。 嗯， 你就想想看，反正你身边有没有什么朋友跟你是很亲厚，但是会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的。 嗯， 这个不舒服的点在哪里？ 嗯， 我觉得肯定会有对照过来比较类似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范围涵盖的是非常全的， 挺全的。云浩，你有没有对其中的几条有自己比较深刻的感觉？ 有，特别有。 嗯， 这个第一条我倒是没遇到。 嗯， 第一条总是拿我和其他的好朋友比较，我觉得没什么可比的。因为 我觉得这有点幼稚了。 对，这个比较幼稚，因为我比他大部分的朋友都好。没有了，没有了。嗯，是没有什么比较，没什么可比性嘛。嗯， 对。 然后第二条呢，永远只能听他说话。我觉得这个是的，这个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说话语权很弱。 对。 嗯， 就是我的话语权弱了这无所谓，但是你的话语权太强， 太强势了， 强到任何场合你都要成为这个话题的主角。 嗯， 这是我们发现曾经在交流沟通说话的时候， 嗯， 喜欢说我觉得，我认为， 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对。嗯，这种开头的方式会让人觉得听起来就会觉得说 太自我了， 太自我， 太自我了。往往这种人其实是有一点盲视的，就他很多区域是看不到，他也没有办法体会别人的感受。 嗯， 我还记得一个场景，就云浩刚说这个哈，有一个， 嗯， 我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好朋友，一个男孩，然后他， 嗯， 就是感情一直都不是很顺利。 哦， 然后有一次就找我，经常其实他经常找我去就是吐槽嘛。 哦， 然后说最近感情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然后我在吃饭，他就一直在讲说我怎么怎么样了，我都怎么怎么样了。 来给你饭，我刚说的就是一个这样的。 对，我都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嗯，他大概说了十几分钟，然后这时候我就停下我的筷子，然后我就说，我 说你 说 完了吗？ 不是，我说 Randy， 我还在吃呢。 啊，不是，我没有这么凶了。我说 Randy， 你知道你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嗯， 我说你太多说我了。 嗯， 然后他说我没有啊，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你说的这样。然后他说完这三句之后，我们俩都笑了。 嗯， 就有的时候一个人自我，他是发现不了自己的自我的，这是最深度的自我。 对， 嗯， 就是这种是，你也不能说他是这个有一类人格是属于这种自我迷恋型的，就是自恋型人格。 嗯， 他是这样的，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 嗯， 就所有人都围着他转，他的感觉是最重要。 嗯， 但有一类人是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 没有，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他把自己的感觉永远放在的是第一位。 对， 所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就是他在聊天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把所有的话题内容都替换成他正在经历的事儿， 对， 他正在遇到的问题和他需要去宣泄的情绪。 哦，我觉得你总结的太好了，真的是有这样的小伙伴的， 对不 对, 对？就是你这样就会让你一个场堂后变成，哎，我今天陪你出来，或者我花时间，大家时间都很宝贵，我出来我跟你约谈一场，或者我跟你见一面，我并不是为 了听你的个人秀， 对，我并不是为了听你个人的脱口秀，变成你一个情感的一个垃圾桶，而且尤其这样哈，如果你真的是很会讲，很会聊天， 对， 你说的内容都是有趣的， 对， 也就罢了， 对， 大。反正这类他说的话题还都是负能量，对不 对？就是吐槽居多吧， 都是吐槽居多。 其实，在心理学上是有这样一个研究的，就是说人的大脑啊，90%的时间里都是在想自己，这是一个本能，就是因为我们人可能都是自立的，或者说是考虑自己的感受多，因为毕竟人心隔肚皮，我们也只能就了解自己的感受是最直接的， 是， 这是人的本能，但是。不要去太多的显露这种本能，我觉得就是一种智慧了。 对，所以人说为什么长了一个嘴巴，两只耳朵，就是要多听少说。小学时候老师就经常说这句话嘛，就是上课不要多讲话，多听老师来讲。做朋友也是一样的，真的是要少听多说。当然也不说错了，真的是要少说多听。 对， 或者说异地而处哈，这个异地而处真的是要换位思考一下，别人是不是愿意听你说的这些东西？你说这些内容跟别人有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我觉得人最智慧的地方就是说，他可以在互动中去不断的调试自己。如果你只是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少的。我来说说我这八条中比较有这个感受的，比较有共鸣的吧，就是第五条，说他总是提出要你改变。 啊，这是我打算下一个就是说的，我觉得这 其实我原来交朋友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喜欢能够指出我毛病的朋友，而是勇敢指出我毛病的朋友。因为 你先告诉我前提人什么人生阶段的时候，多大的时候大概是？ 大概我从上大学到就这两年吧，这么长的时间段，我选朋友都是这样，因为我觉得那种表面跟你打哈哈，总是夸奖你的，总是迎合你的人，其实跟你有距离感。 笑面虎是很可怕的， 对，反而是那种能够诚恳的说啊，你哪做的不好，这样的人，我觉得是真朋友，因为他是希望你好。但是最近我对这件事情呢，又有了一个新的看法。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我的这种倾向性吧，因为在朋友说我的时候，我会夸对方，我会说你说的对， 我 接受， 我应该这样。 我接受，对，我说你以后应该多说说我，多提点提点我， 结果就蹬鼻子上脸， 对，结果就变成其实我在纵容对方的情绪，因为对方今天心情不好，他就可以说我两句，然后会，比如说可能就是就是也根据一些情绪， 就是你变成了一个你朋友当中的软柿子，就是没事捏你两下。 不是，因为他的这个价值观也在不断的改变，然后他总是因为人看待事情总是会变嘛，所以因为我在鼓励他，所以他可能在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变得有点肆无忌惮。 明白， 就是不太会去想一想他的这个 指责是否合理， 这个指责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或者说这个出发点是不是真的对你好， 是不是太情绪化了。 明白。 而且我觉得这个提出要你改变这件事情就有点严重了。首先人不可以被改变， 对 吧？对， 是的。 人父母还说没说改变人家，你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对，你作为一朋友挺难的。 是的。那这条呢，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当中，的确像爽爽这样的类型可能算比较少的，因为大家还是更多的愿意听到这个赞誉，或者说 我也喜欢听赞誉，当然喜欢。 对，很少有像爽这么就是为了听指责和点评。 不是为了，我是觉得这种时候能见到真心。 可以接受， 对， 但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包括我们也自省一下，就是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是需要你提点的，我觉得这个提点包括建议哈，这个位置很重要，就是发生的时间点很重要，你千万不要说等到这件事儿他已经做错了之后，或者说这件事情不好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那时候你再去说我早跟你说了吧，我跟你讲过了吗？ 就这种风凉话的感觉， 对，类似于这种马后炮风凉话，你千万不要， 好气人哦。 对，你往前放这件事儿，或者说这件行为，或者说这种他身上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在发生之前的时候，你去给他适当的建议，哎，你是不是可以调转一下船头，是不是可以稍微怎么样，我觉得这时候你的义务已经尽到了， 这是真正的为别人考虑。 对，然后至于之后那个果，就是那个结果已经出来了以后， 即便已经承担了一些不好的这个情况，或者说他发生了一些不好的这些结果的话，我觉得那会儿你已经不需要再出现了，你千万不要带那会儿再去补刀了。那会儿你需要做的反而是，哎，没关系了，没关系了，下次再怎么怎么样。 对，说得好。我们今天想给大家推送的这篇关于健康友谊的文章呢，他这样定义友谊的。他说，健康的友情是让你能够增加社会竞争力，能为你提供情感援助，一些小的服务和陪伴的一段关系。所谓小的服务呢，是说友情之所以能够建立，就是因为双方都抱着能够在未来或者现在在对方身上获得帮助的希望。提供小的服务是健康的友情最为实际的功能。这个文浩你认同吗？ 我认同啊。我觉得这是从这个务实角度，朋友的可持续发展和朋友的实用性，这是一个标准。就是你说我一个朋友，就是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时刻都不在，或者我任何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他都无法可帮，我要他干嘛？ 对， 难道我只是让他跟我一起吃饭聊天喝酒 唱歌吗？他说的这些小的服务其实并不是说借你钱， 对，我不是说 这 些， 而是 毁掉一段关系最好的两个方式，大家请听清楚，有两条。第一，借钱。第二，同居。 No， 这个同居当然恋爱你也可以把它列为同居的一种形式哈。这个同居就是合租啊，一起住啊，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在年轻人当中， 我再加一个吧，一起合作做生意 啊， 或者创业，其实也挺难的。 妈呀，我正在做这件事儿。 哦，这个挺难的，和好朋友一起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挺大挑战的。 是，因为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的，是的。我们在说的这个小的服务呢，并不是这么严重的事儿啊，不涉及金钱。 这么大的， 它主要讲 的 呢是，比如说像云浩出差了，对吧？帮我喂一下猫咪。 这个是特别需要的。 对，特别需要。然后， 而且我也是这么做的。 对，然后我觉得这种朋友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把家门钥匙锁家里了，我今天晚上到你那儿留宿一夜，明天再解决这个问题。 是， 对，我觉得这种小的服务确实是这个城市中的朋友能带给我们的小确幸。 对，而且呢，很多的时候是你不需要主动开口，他就已经看到你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哎呀，我觉得这种朋友太好了。 对，特别的多。比如我最近肚子饿了，不是，我最近肚子饿了，是我今天这个最近胃口不好。他可以想到就是说帮我，我其实是反向说的，是我身边有朋友胃口最近不好的时候，然后我呢，我老妈腌了一大罐的那个糖浆，就是那个姜糖，我应该怎么说，就那个腌制的那个姜，就是它可以调节脾胃的，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大罐给他拿过去。我不是说我有多好，我只是说类似于这样的这种行为，我觉得大家可以主动发现一下，因为未必有的时候需要他开口，你可以主动一些，看看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因为我觉得这是能够增进友情，或者说维持一个健康的一个友情关系，特别好的一点，就主动为对方着想。 其实云浩提到的主动这个词儿，我也有一段时间让我想的蛮多的，因为 这个主动的度能有多。得有多大，应该有多大。 我们先说一个大原则吧，就是一段健康的友情是需要两方面都主动的。 是， 如果只是单方面一方主动的话，这个 那叫热脸贴冷屁股 对，那个这个是持续不了的。 是， 而且慢慢的这个友情就会消退了。对，然后但是这个主动的度呢，就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吧，确实要根据每个人的性格。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成年人，应该不会太干这种上 太黏朋友是吗？ 对，太黏朋友的事儿应该不至于，一般都是发生在这种初中生、高中生，这还没有心智太过成熟的阶段，可能会出现，哎呦，我像个小跟屁虫一样，总跟在有这个人性光环的这个某一个这个同学身边，像他小跟班一样，基本上现在大家都忙，都这个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不太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这篇文章里也说呢，说互换。是友情的本质，它指的是两个人同等的为对方付出情感。那同时呢，双方对这段关系的认知是一致的。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研究，是说在这个一个班级里去做测试，然后写出你最好的朋友， 天哪， 写出你认为你们俩是朋友的这种关系，会发现很多人都会误解他和其他人的关系。 哎呦，这个实验好，有点 残 忍啊， 对吧？ 这个要公开吗？这个测试？ 好像后来没有公开，但是他们只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对友情有很大的误解 啊？ 确实我们会有一些误解，而他说的是双方对友情的一个认知一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白了，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你 把对方 当 朋 友，别人不一定这么想。 对，这就是这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友情，对吧？ 哎呦，天哪！ 而且有点打脸。 是，还好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测试，不过。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朋友圈点赞也是变相的一种测试，就是我给他点了，比如说他发的100条朋友圈里面， 有30多条、40多条、50多条， 嗯， 我看到的我都给他点赞， 嗯， 我发的朋友圈100条里面，他好像经常都不点赞，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是他不爱看朋友圈呢？这种可以忽略不计，还是说他别人朋友圈都点赞，就你的不点？ 嗯， 那我觉得是不是 你已经失去了这个朋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 对不对？ 我有这样失去过朋友 啊，真的 真的真的，我有一个，大概是在1年多前，我开始慢慢意识到。这件事情， 就他不关注你了，或者说 也不是不关注，就是他曾经在我朋友圈有非常多的互动 啊， 嗯，非常多的互动，而且就不仅是点赞，就是每一条都评论的这种 啊。 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越来越少，然后有一天就突然没有了。而且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圈子，他对别人还是这样表现的， 但是对你没有， 对我没有，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女孩的世界好复杂， 啊，就是。我前段时间还看了一篇文章，是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友谊的消失是悄没声的。 对， 就不像小的是小朋友说我要跟你绝交， 嗯， 对吧？我不理你了，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岔路的。 但是在现在 成年人的世界里，就真的没有。然后你心里还是在犯嘀咕，我哪里做错了？我是哪个环节没有做好？但其实对方已经单方面宣布这段友情结束了。 我的天哪， 对，我觉得这是挺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难怪现在有很多人把这个朋友圈设置成半年内可见、3天内可见。 最近不是很流行一个帖子吗？ 哦， 送给那些3天可见的人，我一天也不想看。 是的，我知道，我一天都不想看。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让自己的情感哈，就是这个无迹可寻的一种方式。 嗯， 就是他真的是害怕，或者说 那你干脆就别玩朋友圈。 对，你干脆就别玩。 对，也有很多朋友现在在逃离朋友圈。 对，我真的是前段时间把朋友圈关了大概有就是几十个小时吧。没有没有，有很多天，很多天。 有出息。 因为特别忙啊，就是不想说一打开手机以后不自觉就想去刷朋友圈，看到朋友动态。你发现其实这些朋友圈动态大多和你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你要关几天的话，你就会发现也不会怎么样。 对，真的不会怎么样，嗯，因为新闻你还是会看新闻客户端。 对，地球照转。 对，地球照转，公司照常运转，工作照常进行，生活还该继续， 嗯， 对不对？该在你身边的人，你也会单独去联络。 嗯， 朋友圈当中大家晒的那些东西，真的都跟你无关。 嗯。 所以，与其这样，我干脆不玩。别人在说，哎，最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怎么也没点个赞什么？说我没有朋友圈。 所以，云浩刚才说到的这个用朋友圈去鉴定就是友情的这个， 嗯，未必准确哈，未必准确。 对，但我觉得是一个参考。就是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就是我慢慢消失的那个朋友， 嗯， 后来有一个时刻是让我觉得，哦，我们的友情真的已经单方面他宣布结束了。 嗯， 是，就是我有一条朋友圈是我过生日 啊， 因为大家都送来了生日祝福， 嗯， 然后我很明确的知道他也知道那天我过生日， 嗯，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共同的群 啊， 嗯，然后他那天是没有发声的。嗯，就是没有任何的声音， 啊， 然后从那天， 这个， 从那天开始，我真的就是难过了好几天，因为我知道哦，这段友情他单方面宣布结束了，而且什么时候宣布的我都不知道，可能我过了小半年才知道。 啊，所以这是一件给你一个温柔的抚摸， 是，这是可能是成年人世界里就是没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嗯，的确，你可能都不知道你 办了什么，而且我现在 发生了 什么，而且我现在很想知道，就是究竟我做错了什么。 好，蓝爽爽的这位朋友，消失在朋友圈那位，在他生日也没有送出的那位祝福，没有送出祝福的那位， 嗯， 能不能在我们结束之后，如果你听到的话，在这里，他身旁的这位搭档呼唤你一下。 好在我们还是微信的好友， 还没有拉黑是吗？嗯， 我是相信就是，日久见人心的，所以也许在未来还会有转折，对吧？ 嗯。希望是这样， 还不知道， 抱以美好的期待。我们看看直播平台上有没有大家丢来的一些话好了。 嗯， 因为半天我们一直在自顾自的聊， 对，一直在聊，因为最近我和云浩都遇到了一些友情上的困惑或者说问题和新的感悟吧。 嗯， 所以今天也有比较多想跟大家分享的。 是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想探讨的，你对友情的这个新的看法、新的感悟和最近的一些新的认知，都可以在这个花椒平台上或者是北京时间的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北京时间来到了8:56，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You're not the only one who feels like this, feeling like you lose more than you win, like life is just an endless hill you climb, you try and try.But never arrived. I'm telling you something. This racing, this running. Oh, you're working way too hard. And this perfection. like you know the one that holds your soul. 'Cause mercy has called you by your name. Don't be afraid to live in that grace.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准时陪伴你的微微笑，我是王爽。 我是云浩，时间已经进行到9:01:5902:01:02了。因为每一秒都在提醒我们今天正式的工作开始了。很多的朋友是这个点才开始进入工作的，如果你还没有睡醒的话，还有一点倦怠的话，不妨通过我们的982或者我们的周末调频927，或者呢通过我们的手机，还是不要通过这个，建议如果正经开始工作的话，还是不要拿手机偷偷看直播了哈。 嗯， 花椒直播上现在有精彩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两个没睡醒的主持人直播的画面进行时，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了，包括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时间也是可以看到的。 嗯，那今天的微微观世界这个板块呢，跟云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不健康的友情。那我们也想推送给大家一篇文章，说的是不健康的友情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那我们接着来说说一段不健康的友情是缺乏支持 令人精疲力竭、不令人满意的友情。这个描述我觉得还是非常能让人接受的。 是，如果你觉得说听起来、理解起来有点费解的话，我不妨换成大白话让你理解哈。那大白话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朋友叫你出去的时候你不想出去，什么时候你觉得跟他聊天有点心累，什么时候你觉得看到他发的东西或者说听到跟他有关的信息你就会觉得嗤之以鼻，会觉得哎呀又是他，这种时候呢，这个人就已经不算是你的朋友了， 这只能算是一个认识的人吧。 对啊，就是有这样的过 度、我觉得不仅仅都是不是朋友，你有点讨厌人家哎。 对，因为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朋友可能会带给你有一些负能量，负能量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 朋友身上哪一些特质会让云浩觉得不喜欢？ 比如刚才啊，我们说到的太自我，太自我是最重要的。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常见病了。 常见病、太自我，然后包括呢负能量太多。然后再加上，更具体一些吧。这个是非观不是那么明晰，这个是非观就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比如说爱嚼舌根，这个算是非观很小。 爱八卦， 对，爱八卦，这个 比较容易出现在女生当中。这篇文章是说呢，说有毒的朋友和你对这段友情的认知往往是不同的。你的个人边界往往得不到你朋友们的尊重。这个个人边界感，我觉得是友情中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哈。我就经历过，就有曾经有一个女孩跟我关系挺好的但是我也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发展到好朋友那个阶段，但是算是朋友了。 但已经对你的生活颐指气使了。 没有，他第一次去我家，就当时我们家刚装修好没多久，然后他第一次去我家，他就打算在我们家留宿这都是他单方面决定的说今天你们家挺好的，地方挺大，我就住你们家了。然后他单方面决定之后呢，我也就应允了因为我们家呢有大概两三个卧室，当时是，然后就可以住得下。然后到晚上我们一起看电视，对吧？到十一点多的时候要准备睡了，他说那个我就给他准备好另外一个房间的床， 他说我要跟你睡之类的， 我要跟你睡。 我要跟你 夜谈，对吧？ 我 就不行了，我就不行了。就是这个个人边界，我觉得是不能单方面决定的，对吧？ 你这个个人边界已经太具体了，都已经到了这个 要坦诚相见的时候， 坦诚相见、同床共枕、夜话这个长聊的时间，我觉得这已经太没有界限了。就是如果是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对你的生活有过多的，就生活当中对你的个人生活哈，包括对于你的一些个人抉择，或者对于你的一些这个本身你身上所有的这些特质吧，整个你的整体有的太过越界的一些评价，我觉得也算对于个人空间的一种侵犯。 对，我觉得是。就比如说他这篇文章中说到的说，如果对你的家人或者是伴侣指手画脚，甚至是替你做出伴侣选择的决定。我觉得 你知道吗，有一句话说，对，这个就是不合时宜的。有一个奉劝啊，大家请听清楚，永远不要对你的朋友的这个对象、恋人，包括他的伴侣，有任何这个太过明确的不好的这个判断，或者说一些建议性的说，我觉得你们还是不要在一起了，类似于这样的话。 我听过的朋友，就是对于我的感情最不好的建议，就是那时候我可能还年少无知，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那男生配不上你，然后我特别当一回事儿。后来我去告诉另外一个好朋友，我那个好朋友说，他说我觉得你这个朋友不好。他不应该说这种话。 你后一个朋友说的是对的。 对，他说我觉得你这之前那个朋友不好，他不应该告诉你这种话。首先他不了解你们俩的互动， 是， 然后他说配不上这种事情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他这样说会让你变得更骄傲，或者说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 是的， 其实这是一个不好的心态。 而且这个配与配不上的这个问题啊，他是从什么角度去出发的呢？从哪些条件去考量的呢？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喜欢这个人的时候是因为这些吗？这些他都不知道。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咱们还是别过多的指手画脚了。人家喜欢就让人家去吧，除非说真的是这个太夸张，就是太不靠谱，太没边了。 对， 那你友善的提示一下，你是不是应该仔细慎重一点？ 比如说你别被骗了，或者 对，类似于这种，或者说 突然就轰轰烈烈，要闪婚这种， 对， 可能会提示 一 下。 那你知道有一些比较过分啊？你知道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会去帮你试，就比如类似于像那个《欢乐颂》里面那个王子文，他演的这个曲筱绡，他就 我觉得这个是 特别爱帮闺蜜去试男友这个忠诚性的 这个其实我不认同， 对吧？这个是毕竟是剧作，他这样干可以，但生活当中如果有，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千万不要去考验这个人性。 欢迎这个宋二二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 嗯， 这是一个老话了哈。 是的， 嗯，但是也是我觉得要根据情况来说。对， 如果是在恋爱阶段的话，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别去奉劝你身边的这个朋友，我不是别奉劝，是我奉劝大家别去说过多的这个不好的话。 嗯，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今天。 那你在婚姻阶段走入婚姻了可以说了是吗？ 走进婚姻了以后，你说没说，你说不说还真不一定有太大作用了。 嗯， 对吧，相对来说更加稳固一些。 嗯， 恋爱阶段呢，你真的不知道这两个人今天吵架、闹分手，人家就是在你这儿了以后说了一大堆他的这个坏话，说了一大堆他恋人不好的话，结果你跟你哎对他就是不好，他就是不行、你看吧，我早就说过怎么怎么，结果人家明天和好了，你尴不尴尬？你说你昨天说的那些话往哪儿去说？ 有些时候他只是在你这儿倾泻情绪、 是的， 我觉得当一个好朋友跟你吐槽他感情中的一些不好的遭遇的时候，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是你多去关心他开不开心。 对，你别去管那个人怎么着。 对，不要对另一个你不了解的人指手画脚。 就是一起去骂这个男朋友是负心汉的这种事儿，是大学女生之间会干的事儿。 嗯，对，就说一个人是渣男太容易了。 对， 反而是解决这种家里的鸡毛蒜皮，真的是清官都断不了的家务事比较难。 是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刚才说了，对于个人哈，对于个人的这个生活领域，对于个人的这个情感问题，对于个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形象也好。任何方面也好，就是不要过度的越界，保留一个合理的空间距离。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人容易陷入到不健康的友情当中呢？ 我还蛮好奇的。 对，第一个说的是对现实的人际关系有错误的认知的人。 不切实际的幻想吗？ 对，我们刚刚说这个友情其实是基于一些互换的，对吧、比如说小的服务，包括情感上的一些相互的陪伴，这都算互换。但是如果你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说我们就是命中有羁绊，我们就是生来就是好朋友，或者说会这样吗？就是 你说的这种应该是算太过理想化的这个判定友谊的这个存在和发生了。 对， 那么 还有就是一种是说他们不愿意和陌生人交往，因为他们害怕改变，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去换朋友。那如果身边这个朋友有毒，他也会继续下去 苦我自己吃着，谁让他是我的朋友呢？ 对， 哎，这样的人还真是不少， 挺多的。 对，尤其是这个可能我说哈，就眼界稍微比较窄的，见过世面不是那么多的这个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容易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他自己的社交圈窄，所以他没有见过更好的选择，或者说他自己也没有能力有更好的这个社交能力范围，所以可能就是孤在了那么几个人身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狐朋狗友。 对， 可能就会把那么几个人哈， 而且他有的时候也会说没办法，这是我朋友怎么办啊。 对，你知道你经常听到这种的时候你就特别来，也不是来气哈，就是我如果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就几个人坏在一起了，你就会觉得说哎呀， 这个时候我要大胆的建议大家了，朋友真的是可以换的。 是的， 而且你的不同的成长阶段，你不同的人生经历，你的朋友圈子真的会有远近亲疏的变化。 没错， 要勇敢的去改变。 是的， 不要害怕。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这是一类人哈， 还有就是 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第二部分是叫过分共情的人。我们通常说共情能力是好，是好事儿、但是一些人呢确实在友情中会表现出过分共情的特点。这些人没有建立出合理的个人边界，很容易受到其他人情绪的感染，而且会把别人情绪上的一些波动都认为是自己带来的， 就是太把别人的生活当回事儿，太把别人发生的问题往自己身上揽。 对， 这种人呢 会很累。 对，真的会很累。就是刚才他说的这个哈，情绪波动，别人的情绪波动哈，就是他那边波涛汹涌，你这里惊涛骇浪，就真的犯不上。就是我们说这个共情，就是这种共情啊，这种体会哈，或者说能够和朋友换位思考去理解对方是需要的。但是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比如说你今天跟我说了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个什么事儿，我现在真的很不开心。我现在表现的马上就，我理解，我特别懂，我真的明白你的感受，我真的是此刻我好像变得跟你一样不开心，那我要你干嘛呢？我不是应该需要你这会儿来做，就是在我不开心的时候的一颗开心果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就是我应该给你的是相反的一个正向的引导。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还是要以自己为主吧。 是， 有些要以自己为主，不能说任何朋友情绪上的波动都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或者说自己是有能力去解决它的。有些时候你真的是解决不了，你可能能做的只是陪伴。但是有一种共情还是会让我感动的。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 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失恋吧，然后、 哎、 对，然后在宿舍里哭半夜、 哦 哦、我们宿舍有一个姑娘起来， 五个女生陪你一起哭， 有一个姑娘陪我一起哭 啊， 她不是陪我一起哭，她是看到我哭得太可怜了，她就不由自主的 啊, 啊，这个是， 但这个画面永远留在我心里 啊、 一方面让我觉得这个姑娘真的心特别善， 是， 另一方面我们后来也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对，这种我身边也有过，类似于像自己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亲人有离世的， 嗯， 然后有隔着电话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嗯嗯、然后我当时真的是忍不住哈， 对， 就也是我非常好的哥们儿哈，有这样的这个、嗯、这个 我上周有一个好朋友还跟我讲了他生宝宝的一段经历，就是可能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大概30个小时， 三十个小时 我们俩在大、啊就是、我们俩在大街上散步，然后他说这段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我就开始哭了， 嗯， 就是这个东西是你发自内心的就好， 对， 嗯，然后对你自己不要有太多的伤害， 嗯， 不要说如果对方痛苦了我得去解决，我解决不了我就很苦恼，如果是这样的这种过多的责任感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段友情就太沉重了， 嗯， 对吧， 嗯，没错，哎呀、嗯、我想象了一下哈，身边这样的时候还真是不少， 对， 但是我们也为有身边能够和我们共情 的 朋友而觉得庆幸， 嗯， 毕竟这样的人会让我们觉得人世间还是温暖更多的， 人间自有真情在， 此处应该有掌声。 接下来我们说的第三种容易陷入不健康友情的这个人格的特点呢，是叫隐秘的自恋者。诶，我来看看这种是什么意思，是说有的时候陷入不健康的友情和他人无关，而只是与自我有关， 嗯， 那些自恋者呢为了满足自己内心我 很 全能的愿望， 这个 哦、对、哦、往往会进入一段不良的朋友关系、 哦、 他们内心有一种隐秘的优越感，如果认为如果别人不接受自己的帮助的话他们就什么事儿都干不成，诶，我大概听出来了， 嗯， 就是这种 你没我不行， 这种隐秘的自恋者在这个友情关系中扮演的是全知全能的角色， 嗯， 而且他觉得别人离了他都活不了了， 嗯， 啊，别人都需要他的帮助， 就是大包大揽， 对，嗯，而且他会在这种大包大揽中感受到一种成就感， 是， 嗯， 所以这种隐秘自恋 怎么感觉像在带孩子呢？ 类似，或者说换一个角色，我就是这群人当中的大哥， 嗯。 就是有人是这样的， 嗯， 这种人也会让自己陷入不健康的这个友谊关系，可能身边会有一帮这个依附型或者吸血型寄生型的这种朋友， 嗯， 对不对，会让你觉得很累， 嗯， 但我觉得这样的人相对来说算少数吧， 嗯， 毕竟是个爱大包大揽的、 嗯、 可能不太多，我觉得另外一类反而比较多、 嗯、 有一类是抹不开面不懂拒绝的， 对，这是一种，其实他说的这个隐秘自恋者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嗯、 是说他心里其实是感觉自己比别人高的，甚至在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啊、 比如说对方脾气很大、 啊、 对方很邋遢，然后对方呢很弱小、 啊、 他会觉得哎，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跟他做朋友，他其实是有一种隐秘的自得在里边的、 嗯、 如果没有我他怎么办呀， 哎呀我的天哪， 这其实是不健康的友情关系， 这么说我刚才那个节目就是这个环节一开始我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啊，就我把那个我那负能量爆棚的我那朋友，我说当时我人性磨刀石的那位朋友， 这个我觉得是真有了，就是他在帮着你去修正自己是吗， 对，我是在锻炼自己，还是我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我们说的是第四类隐秘型自恋人， 也可能已经在灰色地带了，要注意， 有可能再多一步可能就有点过了， 嗯，还有就是想获得更多控制感的人、 嗯、 说正是你的反应告诉了他人应该如何对待你，如果在一段关系当中你感觉到被控制了， 嗯， 或者说很想控制别人而不得， 哎， 这其实都是就是你自己过更多的是你自己的问题， 嗯嗯、 不要过多的去指责对方，因为任何一段关系中都是互动嘛，对吧， 嗯，好，那我们在直播平台上呢看到很多的朋友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虽然这一时段我们在聊的是关于友情的这个大话题， 嗯， 但是呢落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特别的自在，就是在于我们身边多多少少都会有很多的朋友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我们今天在聊的是不健康的友情是什么样的， 嗯， 所以号召大家可以丢送一下，我们未必能够帮你解决，但说出来总比憋着强， 嗯，接下来我们会告诉大家身处一段不健康的友情里你到底该怎么办呢， 来解决的时候到了、 嗯，说成为你的朋友并不一定就非要和你非常的亲密，我觉得这是给我们这个对于友情的这种神圣感在脱敏让它下凡，对吧、 哎、 那么友情当中有两个主体、 嗯、 你的朋友也有对这段关系进行定义的权利，只要友情的双方中有一方不希望保持亲密的联系，那么这段关系就不会太亲密，也就是说你的友情的走向 并不是总会按照你的意思来，这或许会让你感到失望，但你也确实有必要尊重对方的意愿。 嗯， 哎呀，我又想到了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 你自己的那个从你朋友圈淡出以后，让你觉得这段友情， 默默淡出的这种朋友，确实是这样。嗯， 所以 就是友情是可以单方面结束，它还不像感情。 嗯， 因为感情如果是单方面结束， 我们 会说对方渣。 对对对对， 我们会说对方渣。 嗯， 但是友情确实会这样，会单方面结束，而且都不告诉对方。 哎呦。所以我建议你啊，就是干脆把它删了得了。 然后呢，还告诉大家说，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 哦， 这个我认可，一定要放自己一马。如果你的友情关系变坏了、变糟了， 嗯， 变得不像你一开始期待的那样，你也不要太为难自己。 嗯， 因为确实有些事情不是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因为大家都在成长，可能你们的轨迹就是越来越远了。 是的， 嗯， 如果你没有办法设身处地的体会对方所在经历的事情和感受，或者说对方的这个生活已经没有你的任何的参与的话，你们没有更多的话题，那么干嘛还要一起一定要做朋友呢？就比如我们曾经的小学时代的朋友还是朋友吗？ 嗯， 初中高中大学甚至很多的人都已经不联系了。 嗯， 曾经有很多很要好的，或者当时觉得很香很知心的，很能聊得来的， 嗯， 但现在未必再坐在同一桌上的时候还会觉得说哇有话可聊。 嗯， 有这个共同的这个感受，其实没有共同的经历了以后，友情真的很容易淡去的， 很容易淡去。而且比如说距离， 嗯， 比如说北京这个大城市，大家见一面也很难。 对，嗯，你在东三环我在西三环，其实我俩就是异地的朋友。 对，是的。而且尤其是有的朋友在大城市发展了，有的朋友在小城市， 啊， 在小城市发展的朋友， 这个格局会不一样， 结婚也会早， 嗯， 要宝宝也会早， 嗯， 人生阶段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进度真的是很不一样。 是的，嗯，有的时候你在同坐一桌的时候，我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他们都在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事儿，对吗？ 对，然后我那会儿会觉得说自己我也不是无地自处，会觉得说你们聊的这些事儿 有意思吗？ 对，就是这个感觉， 有一种隐秘的自恋的感觉。 不不不，还不是自恋，我不是有自我的优越感哈， 嗯， 我是觉得说这个好像我掺不上话啊，插不上脚啊， 嗯， 所以我干脆就默默的听着就好了。 说明你们真的已经可能不在同一个人生阶段了。 渐行渐远。 这个时候就淡出这段关系也未尝不可。 是， 嗯， 没有人说我一开始是朋友就一定要做一辈子的。 嗯， 朋友一生一起走这种纸在歌里面唱一唱就可以了，好吗？ 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友情关系当中的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 嗯， 并凭借对方的反应来决定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其实这段话要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别人怎么对待我们，就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嗯， 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朋友的需求之下，那可能朋友也会比较轻慢地对待我们。 嗯， 当我们把自己珍视起来的时候，可能对方也会相应的会更加尊重你。 嗯， 是会有这样的这种互动的感觉在里边的。 就是要让人尊重得先自重。 嗯，这是一种气场。 是。 嗯， 就是在做朋友的时候呢，不要把自己放在太弱势的地步。 嗯， 任何朋友不值得你去依附，值得你去崇拜。 嗯， 而是应该说我们俩并驾齐驱。 嗯， 气场相投。 我还是很欣赏那种做自己的朋友的。 是。 嗯， 势均力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势均力敌。 嗯， 说要告诉对方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其实就是明确你的一个底线。 哎， 嗯，不要让对方这个很容易的就或者说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突破了你的底线了。 好， 嗯，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时间段呢已经进行到了9:21。当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正在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友情的。其实朋友的这个主题啊亘古不变，是和爱情家庭， 嗯， 包括到事业并驾齐驱，最让我们去愿意投入精神的， 嗯， 也是让我们收获到很多满足的这一个话题。 嗯，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这个话题的时候跟我们最近的这个生活经历有关，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这个， 嗯， 也不能说不良。 来说一说吧，允浩。 对，就是 我知道你憋了很久了。 没有，就节目一开始我已经说过了嘛。 啊， 哦，就我说了，我说这个最近这个黑色的这个朋友，负能量有点多的朋友啊， 嗯， 实在是倾注了太多的负能量。 嗯， 就是如果哈，来不好意思，我要咳嗽一下。 嗯，就可能这个朋友已经变成了这个云浩的一个，就是他在测试自己的这个性格承受忍耐力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对，如果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时候呢，我不妨也不妨也呼吁一下大家，如果你是这样的话，远不用像我这般折磨自己，因为毕竟哈， 嗯， 这个朋友还是为了让你觉得舒服而存在的。 嗯， 如果有太多的这个负能量的话，不妨就试试像爽说的， 嗯， 朋友 可以换，不是一定要捆绑到死，不是一张一纸合约一辈子的。 对，然后刚刚说到我选朋友之前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哈，希望能够勇敢指出我会批评我的朋友。那另外一点呢，也是我选朋友的一个准则，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我能在他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有闪光点的。 对，一定是能教我一些什么东西的。如果说我看他比如3-5年都还是没有什么 老样子 变化，可能我们的这个亲密度也会相应的下降。 那一定的呀，因为每一次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永远哈能够就是付出到的一些话题，能 够 供给给你 的 一些养分和感受，全部都是老几样。 对， 那会儿你觉得索然无味，就是这也是相处无趣的一个表现。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任何的养分的嘛，也没有必要耽误时间。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努力的成长，让自己变得强大，其实也会为自己带来新的朋友。 是的，那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不妨也跟大家讲讲好了，看看这个交新朋友这件事儿，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好像现在也没有那么的必要，或者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原因也在于哈，大家在心里面哈已经开始列了条条框框， 对， 就是不再像以前一样，哎，开始一段友情可以那么的轻松随意。以前我们说年轻的时候哈，在这个酒吧里摇两下骰盅，喝两杯酒就可以这个呼朋唤友，就可以称兄道弟了。那男生是这样哈，我不知道女孩子是应该怎样。 女孩子一起上几次厕所或者什么的，一起这个就比如说排练节目或者什么的，这种就会成为好朋友 就可以。 或者有一次掏心掏肺的八卦，会成为亲密的朋友，很容易。但是现在呢，交朋友的难度，一方面像云浩说的，我们可能有些条条框框，有些条件了； 是，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 更成熟的选择了。 我们可能不愿意让对方知道我们需要交新朋友，就是我们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家是哪儿的，就重新从头开始介绍自己，好像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哎，这个不好意思，我们换成就是，我觉得换成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哎，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对，从头开始有点麻烦。 嗯， 因为现在我们都那么忙，时间那么有限的情况下， 对，也没有精力去说 重新 了解一个人。 是，所以我现在也发现了，身边的朋友好像始终啊，就是常联络的，常出现的，就那么些个。有一些新鲜冒出来的人，觉得有趣的人，可能就这段时间，除非他真的是特别特别，就是特别棒、特别好，或者说有一种相见恨晚， 或者说你们在这个还不了解不是朋友的时候，你们就过事儿了，我们叫过事儿，对吧？就是一起经历了一件什么事儿 啊，过事儿了， 对，一起经过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让大家急速的成为好朋友。 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就是未尝不可哈。那大部分呢，可能还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有的人冒个泡，就如一阵烟尘一般烟消云散了。那么这样的呢，也就让它过去吧。 露水友情， 对露水友情可以用来形露水可以用来形容这个吗？ 我现 在应该是露水情缘吧，一般。所以我们就讲了，这个朋友也不需要太多，有那么一些些在身边围绕就好。 对， 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时候呢，你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啊，有那么几个能够真切为你感受，能够真切的体会你的感受，能够真切能够助你一把，或者说给你一些助力的，给你一些正能量的，有这样的人就可以了。 希望你在人生开心的时刻有真心的为你高兴为你祝福的朋友，也希望你在深夜痛哭的时候有那个情不自禁陪你流泪陪伴你度过漫长长夜的这样的朋友。 今天早上的话题怎么这么沉重？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啦，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友情里得到你需要的养分。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在最后应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更祝大家提前哈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双节假期做好准备， 还有小半个月呢。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微微一笑，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 bye bye。 This is the end. Oh, we're lost. Tick-a-ticky-ticky-tack. Time's up. A station that's chatting down. A bedlock. A bar-ba-ra-la meets Godzilla. Since you invited both Queen to your pantyhose, I wanna thank you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